话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，不忘今来，顺逆大势。下，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，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明朝开国功臣帝师刘伯温，他在初入职场的时候并不是一帆风顺，在他看来，自己的能力虽然超群，可是并没有等到那位中兴之主。直到公元1350年3月，这一天天空当中突然出现了异常景象，所有人都瞧着新鲜，但唯独刘伯温镇定自若。莫非说擅长相位之学的刘伯温遇见了什么情况吗？他们是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，他们是中国皇帝的启蒙老师，他们用自己的思想教育皇帝，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辅佐朝纲，他们拥有显赫的地位，却整日生活得如履薄冰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明朝帝王师刘伯温第二集。阳春三月，杭州西湖的景色异常迷人，青莲映水，微风拂面。临近正午的时候，一艘艘画舫由打湖心慢慢地驶向岸边，几位身着官服的中年男子从船上下来，有说有笑地直奔了一家附近的酒楼。刘基刘伯温就在这群官员当中。酒楼小二的一看有客人登门了，赶紧上前张罗。没出十分钟，几桌子好酒好菜都已经准备妥当了。刘伯温和这些同僚们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上，透过木窗户可以远眺西湖的美景。酒楼里边随着阵阵丝竹之声，三位妙龄少女翩翩起舞。古代官员大多都是文人出身，琴棋书画那是看家本领，眼前这般美景不由得让这些官员一时寄养，纷纷离席，走到临窗的书案之前提笔赋诗一首。所有人都在赞叹西湖的景色之美，唯独到刘伯温这儿，他先是瞧了瞧窗户外面的景色，紧接着眉头一皱，提起笔来写道：柳暖花容草满汀，日酣烟淡麦青青，枝间好鸟鸣求友，水底寒鱼致富平，一线光阴空荏苒，故乡舍使上山星，感时对景情何极，道往悲来总涕零。当刘伯温在纸上落下最后一个字的时候，围观的这些同僚不自觉的全都在那儿紧皱眉头，一个个的抬眼瞧了瞧窗外的良辰美景，心说这景色就算你不觉得心旷神怡，但总不至于涕泪生悲呀。更何况什么故乡舍使这类的话，什么叫舍使啊？舍就是长虫， 屎呢就是猪，听了都让人觉得跟眼前宁静的湖面不太相称。这帮同僚一番揣摩，没有一个想明白的，刚要张嘴问问吧，就看这个时候湖面上忽然风浪骤起，一团黑云由打西北方向涌出，阳光一下就被遮住了。这片黑云才走得非常快，没出一会儿功夫就飘到了湖心。所有人都以为天要下雨了，可谁成想这片黑云彩在湖中心这稍作停留一下，突然散了，一切又恢复了平静，艳阳高照，波光粼粼。这般奇异的景象一下子引起了众人的议论，所有人都认为这朵云彩是庆云。这所谓的庆云呢，就是寓意着祥瑞之兆，可唯独这刘伯温看到此情此景，却独自坐在那里一言不发。但见刘伯温这副表情，有一个同僚觉得很好奇，就凑过来问了一句：仁兄啊，你刚才写诗发了不少牢骚，可为什么庆云出现，你这反倒是一言不发了呢？刘伯温不慌不忙地看了一眼这位同僚，轻声一笑：刚才那怎么是一朵庆云呢？乌云遮日，这可是不祥之兆啊。刘伯温此言一出，倒是引起了大伙的兴趣，一个个都在这询问：那依您所见，这朵云彩应该预兆着什么呢？刘伯温听完半晌没说话，一脸凝重的表情，抬头远眺窗外的景色，过了半天这才叹了一口气：哎，那不是什么庆云，而是天子之气，这股气起自金陵，十年之后那里会诞生新的英主，我命中注定要辅佐他再造乾坤。好家伙，刘伯温说这话放的当时这是反动啊。您得知道当时那是元朝最鼎盛的时候，大家伙的日子过得挺太平，可唯独刘伯温这话，元朝最多再有十年就气数已尽了，到时候江山易主，改朝换代，他刘伯温还得去辅佐新君。这帮同僚听完了，就算是不信那也害怕呀，万一传出去啊，自己跟着吃挂了，得不偿失。结果这酒意全无，赏景的心呢也都没有了，一个个找理由全都回家了，对刘伯温是避之不及呀。刘伯温这一年39岁，如果说他的预言真能够实现的话，十年之后，也就是他49岁的时候，他能够遇到这位中兴之主。在当时看来，没有人把他这话呀当真话听。刘伯温在47岁之前，虽说在朝为官，可无论是县州还是行省，他都没当过一把手，始终都是无足轻重的一个小角色。像他这样的位子，咱可以试想一下，即便十年之后江山更迭了，新皇上笼络前朝猛将，那也一定是从顶级官员开始选，像他这样的小角色很难让人注意到。除此之外，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，刘伯温47岁这一年辞官回家，别说小角色了，连一般的朝廷官员你已经不是了，谁还会关注一个普通老百姓呢？新的真命天子将会何时出现？闲赋在家的刘伯温已经等了8年之久，他的预言是否真能够应验？2年之后，他是否真能遇到这位中兴之主呢？刘伯温在家里边赋闲这2年，元朝的气数是一天不如一天， 当时很多人为了反抗元朝统治，揭竿而起，自立为王。天下形势如此大乱，刘伯温的一位老友就特意来到南田，刘伯温的老家，来找他出山。两个人一番闲聊之后，这位老友就开始给刘伯温献计献策：“刘兄啊，如今天下大乱，不少人揭竿而起，以你的才干，完全可以振臂一呼，把这些人笼络到自己旗下，成就一番霸业，这可是一个好时机呀！”乱世出英雄嘛，朋友的这番劝告，刘伯温当然是心知肚明了。只是刘伯温有自己的打算，对这位好友微微一笑：“放眼天下，现如今起兵的这几位，全是属狗之辈，我怎么能效仿他们呢？天命所归，你呀，就等着吧。”等着？这位老友不知道刘伯温要等谁，不过虽说糊涂吧，可是没张嘴问，因为他知道刘伯温这个人呐不简单。既然他都说等了，那我呀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，看看到底谁是中兴之主。这次交谈过去没多久，朱元璋兵临金华，刘伯温仰观天象，对他这位朋友说：“十年前我在西湖之上看到一股天子之气，现如今他又出现了，这就是我要等的人呐。”很多人都会觉得什么预言呐、相美之学呀，这都很难用科学来解释和论证。不过甭管您信还是不信，咱单就说这刘伯温的预言还真就实现了。他和朱元璋头回见面的时候，正是在他当年说完那个预言十年之后的暮春三月。据说朱元璋能够认识刘伯温，还多亏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名叫朱升，和朱元璋是老乡，早先也是元朝的官员，和刘伯温共事的这些年，对刘伯温的才干和能力相当了解。后来辞官归隐回家，赶上朱元璋请他出山，特意向朱元璋推荐了四位能人，这刘伯温就是其中之一。朱元璋咱都了解，元末农民起义当中，他带领的队伍是实力最强的一支，像什么徐达呀、穆英啊，这都是朱元璋身边冲锋陷阵的好帮手。不过这些人虽然能打，但是要说运筹帷幄、审时度势，这帮人不在行。所以朱元璋一听说朱升要给他推荐四位高人，当时来了兴致了，特意派专人前往浙东，将这金华四杰请到了南京。刘伯温投奔朱元璋的时候，特意提前准备了一份厚礼，那就是他亲手所写的《实物十八册》。这份见面礼相当于刘伯温送了朱元璋十八条锦囊妙计。不过在当时，朱元璋的身份地位并不高，可以说距离天子这个位子差着十万八千里呢。刘伯温又是如何帮助朱元璋夺取天下的呢？农民出身的朱元璋非常敬佩刘伯温的才干，一来刘伯温处处为他献计献策，二来刘伯温的相美之学着实让朱元璋佩服。那个时候刘伯温在朱元璋身边充当的角色就是军师，朱元璋只要碰到事儿了，头一个想到的就是找刘伯温商量。所有人都能看得出来，朱元璋对刘伯温非常敬重。别看刘伯温是他手下的谋士，可朱元璋向来称呼刘伯温叫老先生，言外之意就是啊，我把您尊为我的老师来看待。公元1364年，朱元璋当上吴王之后，与汉王陈友谅在鄱阳湖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，这就是历史上的鄱阳湖之战。按照当时的战况，陈友谅的军事实力远远地超过朱元璋，敌强我弱，这场火拼朱元璋很难求胜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如果朱元璋这次真的输了， 那他很可能就失去了问鼎皇位的机会。生死一线之间，朱元璋又把这个难题抛给了刘伯温。几天的厮杀，朱元璋和陈友谅都损失不小。纵观形势，刘伯温给朱元璋提议，让他把陈友谅的军队引到湖口，因为那里是鄱阳湖入江的唯一通道，地势狭窄，只要陈友谅他们跟到这儿了，朱元璋就可以突然袭击，以少胜多，决一死战。咱们长话短说，这场火拼朱元璋他们经历了一个多月，期间刘伯温一直跟随在朱元璋左右，保护着他的安危。最后陈友谅因为长期被困，没有足够的供给，最后孤注一掷，带着残余部队突围的时候，中了朱元璋射来的利箭，一命呜呼了。鄱阳湖取得胜利之后，刘伯温又建议朱元璋消灭其他残余势力。直到公元1368年，朱元璋北伐大都，推翻了元朝统治，宣布明朝建立，自己登基做了皇上，改年号为洪武，定都南京。朱元璋听取刘伯温的建议，顺风顺水，三年之内得了天下。按常理来讲，刘伯温也算是朱元璋的心腹之人，创建大明朝之后应该得以重用的人才呀。可谁成想，身为帝王的朱元璋却并没有真正感谢这位军师。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之后，任命的第一位宰相是李善长。李善长和朱元璋是老乡，在这一帮子起义的老乡里，李善长的文化水平是最高的，开国之后被封为韩国公，位列文臣之首。要说李善长不是没有能耐，但是要跟刘伯温比起来，那就差着档次呢。有人这会儿得问了，李善长被封为了宰相，刘伯温得当个什么官啊？您听好了，刘伯温他的职务是御史中丞兼太史令，这个官职啊，说白了没有实权，但是你能发表自己的观点意见。朱元璋给刘伯温安排这么一个官当，不难看出一个问题，这就是朱元璋虽说佩服刘伯温的能力，但他也害怕刘伯温的能力。朱元璋不傻，李善长和刘伯温这俩人谁强谁弱，他看得比谁都清楚。但是啊，正因为刘伯温他太有学问了，太过精明了，所以朱元璋登基之后，这心里不自觉的就开始提防上刘伯温了。刘伯温的能耐要是对付敌人，朱元璋绝对满意，但是万一有一天阵前倒戈，刘伯温的想法变了，这要对付起朱元璋来，那他可没这本事搞定刘伯温。所以朱元璋给刘伯温安排了这么一官职，言外之意啊，就是许可你议政，但是不能执政，有事的时候我把你当成顾问向你讨教一下，没事的时候啊，嘿嘿，您不能分割我一点权力。当皇上的什么心思，刘伯温不用多想啊，那也是能掐会算的神人呢，都能把这朱元璋猜透了。这要是换了别人呢，准得早早的打算自己的退路了。可是刘伯温是一例外，在他看来，你朱元璋就是天子之命，这天下就应该是你来掌管。我虽然有谋有略，但是敌不过天意，我应该辅佐你成为中兴之主。刘伯温没有那意思篡权，所以处处都是小心谨慎。可与之相比，朱元璋那边自打当了皇上，除了国家政务之外，他每天琢磨最多的就是担心那些有功之臣谋反。咱们举个例子，李善长这个宰相是朱元璋自己定的，可是随着疑心一天天加重，朱元璋又琢磨着 想把李善长这宰相给撤了。想来想去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天他就把刘伯温喊来了，想听听刘伯温什么意见。俩人一见面，朱元璋刚把自己的想法说完，刘伯温当时就反对：皇上，李善长资历老又练达，能调和诸位大将之间的矛盾，这个宰相之职其他人可做不来呀。朱元璋听完之后啊，很纳闷，心说李善长那么害你，这要是换了别人，听说我要把他给免了，准得拍巴掌叫好，你呢，还没等我说明原因呢，就不让我这么干，你这人真够新鲜的啊。咱这儿也得多说一句，朱元璋所说的李善长要加害刘伯温，这是有原因的。早前朱元璋率兵外出打仗，刘伯温留守帮着李善长处理政务，刘伯温那个时候就提出来了，要加大力度管理朝中官员，杜绝贪污受贿的现象。这事儿也赶巧了，李善长的侄子让人告发了，刘伯温一通查实，确认无误，得到太子的批准，愣是把李善长的侄子给杀了。这么着，李善长对刘伯温是恨之入骨啊，没事就想着法儿的给刘伯温找麻烦，两个人之间算是结下梁子了。所有人都知道，所以按照常人的想法，朱元璋根本没想到这刘伯温会反对自己罢免李善长的官职。朱元璋是怎么想怎么纳闷，而处于险境的刘伯温又会有什么原因阻挠朱元璋的做法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说明朝帝王师刘伯温第三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。山同脉，水同源，人相亲，地相连。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，瓣瓣不同，瓣瓣同心，瓣瓣同根。万里山河起宏图，且舞春风共从容。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，协同发展，步入新时代，昂首阔步，迈向新未来。京津冀，地缘相接，人缘相亲，地域一体，文化一脉。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。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、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，推出京津冀之声，共同打造跨地区、跨媒体、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，发布权威信息，展示发展成就，推进创新协同，服务民生福祉，胸怀新时代愿景，助力京津冀发展，力创融媒体传播，协同发展美好生活。京津冀之声，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，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。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《百年历程》， 每天清晨7:43，南口火车站都会准时迎来进城的第一批乘客。这样迎来送往的工作，站长赵平杰已经做了35年。他和南口这座百年老站一同见证无数人出发，也见证着无数人的生活因这条铁路而发生的改变。 听这个老一辈人讲啊，最早人都生活在山的那边，进城不方便，后边火车通了，人们才慢慢聚集到这里。 这是自1960年以来延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降雪。暴雪给 2012年11月4日，北京遭遇特大暴雪，京藏高速公路全线中断，2000余人被滞留八达岭地区。 当时啊，情况十分的严峻，延庆成为一个孤城。北京铁路局呢，及时的组织抢险，增开4列列车， 15条高压供电线已修复3条 ，S2 线恢复运行。建成 克服天气、技术、人员等一个又一个困难后 ，S2 线从21:30至次日1点，将滞留八达岭地区的2000余旅客安全运出。时光如列车一样飞逝，有着百年岁月的南口站，今天依然在发挥着余热。而在距离它55公里远，一座北京最年轻的车站刚刚落成，那就是北京朝阳站。它是市郊铁路正在规划的东北环线的重要站点，一老一新，如同两代人遥相对话，见证着北京市郊铁路的光辉岁月与永不停歇的脚步。城市副中心线是市郊铁路通勤时段最繁忙的一条线路，每天早上6:50都有许多的乘客从良乡站准时出发搭乘城市副中心线，张聪就是其中的一员。过去从良乡站到北京西站搭乘公共交通需要1个多小时，如今这段路程只需要25分钟。而像张聪这样受惠于市郊铁路的人还有很多。2020年1月，北京西站实现了城市副中心线与地铁的安检互认，无需2次安检即可便捷换乘，坐着火车去上班成为了市民的通勤出行新选择。快捷、舒适、准时的市郊铁路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。 我们按照一条线、一串城、一张网的理念规划建设市郊铁路，将助力北京构建一体化的轨道交通网络。 怀柔科学城是北京3城1区战略布局中的3大科技城之一。2020年9月30日，市郊铁路怀柔密云线正式引入北京北站。怀柔科学城到中心城区乘坐公共交通的出行时间，从2小时以上被压缩到70分钟左右。同时，怀柔密云线还将怀柔科学城与中关村科学城连到了一起。截至2020年底，一个由4条线路、24座车站、400公里线路运营里程的市郊铁路已初具网络规模。 北京作为特大城市，正在由单中心聚集状向多中心组团式的发展。我们大力发展市郊铁路呢，一是要解决周边新城到城区的快速通勤的问题，来打造城市客运的动脉，提速京郊和新城的发展；二是要把铁路资产变成城市的资源，把城市的背面呢打造成城市的亮点；三是要加强市郊铁路与高铁、城际地铁的衔接，来推动首都轨道交通四网融合。 从100多年前的京张铁路到开往春天的列车，新时代赋予市郊铁路新的历史使命。在陆地双方的共同推动下，市郊铁路逐渐成网，未来还将不断发展，与地铁、区域快线组成结构合理、层次分明、功能完善的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网络体系，满足北京市民多样化出行，助力北京绿色交通发展。